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和你说说诗咧，要介绍嘅呢位诗人咧，应该称佢做陈灭定系陈志德咧？ 咁写诗嘅时候咧，佢叫陈灭；咁写理论嘅时候，佢叫陈志德。其实佢咁样分身有个好处咧，就系佢可以自己评论翻自己啲诗。 哇！但大家都知道系佢。 但系咧，我哋都好自然咁样咧，将脑海中嘅陈灭咧分裂成两个人嘅。因为作为陈灭嘅时候咧，佢又比较感情用事啲嘅，比较激动嘅，有时候甚至系好愤怒嘅。咁陈志德嘅时候咧，佢就好谦谦君子，好儒雅嘅吓。咁、其实咧，佢自己都好有意识咁样将呢两个佢咧，慢慢系一种对话融入佢嘅作品入边。 吓、咁我哋第一首要欣赏嘅诗咧，就系佢嘅《船和家》。 系啦，其实《船和家》咧，同佢好多诗唔太一样咧，就系一首咧将佢童年嘅记忆融入去嘅好低回嘅一首诗。 《船和家》，陈灭，记得你的家在摇荡里。风静的晚上，向我谈起苦涩的海水、大腥味的鱼，以及你们睡觉时从一端摇到另一端。有时带着满载的鱼获回归风静的避风塘，你说你还是要再出海闯入带几分危险的生活汪洋。但今夜泛黄灯泡微微摇晃，你也享受这安详。房间内各种新奇物件此刻安放，也承认这是值得珍惜的一刻。收音机播出时代曲，新闻报道及新闻背后所透露的气温与风力之变化。木板上有书刊，你略读那些细小的不安定的文字，扭曲的电波，电视机苦涩的影像，仿佛也是个带腥味的世界。大人们在下面商讨些什么，沉沉地说着大事或琐事，都不在你我掌握之内。最后你签一张圣诞卡送我，可惜后来搬家时遗失，残缺记忆略去名字，就只有这些。卡上不是惯见的香港落日归帆，而是一个家，一条船，在海上冒大小风险作业的船。 啱啱听过咧，就系陈灭嘅《船和家》。 其实《船和家》呢首诗首先出现喺佢嘅地文字嘅系列嘅文章入边嘅，就呼应翻咧佢写佢童年嘅一个好早好早嘅记忆，就系佢去造访一个渔民嘅家，就系一艘船嚟嘅。咁其实呢，小朋友对于细个时候嘅嘢呢唔係好记得嘅。依家你諗返起你都唔会太记得，即係具体上你同嗰个人成为咗朋友又倾咗啲乜嘢。但係呢，其实最令人震惊嘅就係你哋点样失去咗呢种联络嘅。即係我哋諗返起，其实我哋好细个好似印象好深刻嘅一次交往或者係一个朋友呢，最后都係默然咁样呢被时光就係冲散咗嘅。毫无道理咁样，咁呢首诗入面有涉及呢样嘢，但系呢首诗咧最有意思嘅咧就系佢反思咗呢个船同家嘅关系，我哋所谓喺岸上人嘅眼中咧，这个水上人家嘅生活咧就好似佢首诗最尾嘅部分讲咁样，佢唔系呢个旅游纪念卡上边惯见嘅香港落日归帆。尤其是西方人呢，一想到香港人的形象其实都是渔民来的。甚至慢慢这种即是想当然的意象想象呢都代入埋我们香港城市人的想象里面。即是我们估不到我们去欣赏的一个这样的落日归帆的景象里面呢是生活着一个活生生的人，亦都是承载着他的即是喜怒哀乐啊，他的生活柴米油盐啊那些东西的。咁喺呢度呢，你就会去反思緊即係每一个香港人佢嘅经历嘅唔同， 咁呢種唔同呢，我哋有幾多同理心去將即係、就是、用一個香港人咁樣嘅概念將佢歸納埋一齊。其實呢個係陳志德好多詩呢都去反思緊嘅一樣嘢嘅，就係、是、大家都係香港人，點解我哋經常用香港人呢嘅詞去講我哋呢種文化群體嘅時候呢係會咁單面嘅呢？係咪就得咁樣呢種香港人，以至於呢我哋香港本土嘅論述呢都附和返人哋外來嘅論述，就會覺得喔、哦、香港人係經濟動物啊，或者香港人又係好冷漠啊，又啊好講規則啊，又有中環價值啊等等呢啲嘢。但其實香港人係有好多好多種香港人嚟嘅。喺呢首詩入面呢，佢寫到最質朴嘅一種香港人啊，比如話呢個船民啦。同埋呢個喺佢童年時候呢，香港仲係有好多可能性嘅。有啲人係做緊呢樣嘢，即係做緊一啲你依家你覺得係好匪夷所思，唔係一個大城市發生緊嘅嘢嘅。 係啊，以船為家已經係啦。 係啦，即係家同船呢，對於你嚟講係船，對於佢嚟講係家。咁亦都其實如果置放返喺香港咁嚟講，比如話對於大陸好多人睇，咁香港就係一個旅遊嘅地方，一個購物嘅地方，一個唔熄燈嘅遊樂場。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又系我哋嘅家嚟。 系啊， 其实喺呢入边，我哋就可以自己又反思，我哋有冇试过，比如话用大陆人或者系游客嘅态度去面对非我族类嘅香港人呢？ 嗯，咁睇呢首诗嘅时候咧，阿廖伟同又谂起一首歌喎，系咪？ 系啊，呢首歌系我细个好中意听嘅，就系、是、阿欧瑞强嘅《如火闪闪》。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危高。南风轻轻送木树，谁去将木橹？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船并处，茫茫碧海是父母。 欧瑞强嘅《如火闪闪》啊， 系啊，好温馨啦。因为其实佢入边讲紧一个船家嘅小朋友系点样咧，喺风浪中入睡嘅，同我哋系好唔一样噶嘛。咁我哋真系无风无浪啦。我哋嘅童年嚟讲，吓、我细个嘅时候，虽然我唔喺香港，但系我系听好多香港歌嘅，所以我好细个就听过欧瑞强呢首歌。咁所以呢，系令我对香港嘅想象呢就冇咁单一。即系其他嘅大陆小朋友可能就哇，香港即系一个好香嘅地方，好好发达嘅地方。 五光十色 系啦，我想象入边又多少少。哦，原来香港都有啲咁样嘅小朋友噶。 系咁啊，除咗呢一首《船和家》之外咧，仲有就系《杯中奇词》。 啊，《杯中奇词》亦都系同陈志德嘅童年记忆好大关系，而且呢个童年记忆都几独特嘅。我哋听一听 《杯中奇词》，陈灭。远窗人影一现，随晚灯初现，而作前方倾斜的侧影，远看十步而上，似听得楼台夜雨，不想早归宿处。半途停住，慢回头，空见海角寂静，极目寄予船灯，早发航程。原稿换走，逐页排作原字，一撮稿纸，删图错漏，插入未尽的情节。你仔细思量，笔画构成故国，逐字重建家园，为水平打翻，回忆日作暗蓝。渐凝故乡音，挥发入斗室空间，留下最激励的言辞，在你左右逐渐无言，无忘再举，参加旅港宗亲同乡会，侨务委员为你倾注热茶，印在玻璃杯上的旗帜，霎霎飘扬，众人肃立致敬，慢慢降下旗帜，改变人面似晚霞模样。 相十口号，碰杯十一酒会，遗忘六四，八月重光，点算七七军票，兑现成九七宣誓，消灭九九满城谈论的虫，返本零零，无限重又回头，调景岭钻石山有旧稿翻飞，整个世界都在飘移，在你矗立的山岗围绕面前，是风吹其动，还仅是满室茶烟日出了了的记忆，退回向空茫伸出颤动的手，旧旗只飘在杯中，轮轮水光中央，你照见自己晃荡的倒影。 在我自己的香港诗歌阅读入面呢，写及这个调颈岭同埋呢个国民党家庭嘅诗系极少嘅，但系呢首诗咧就有涉及到呢个双十节嘅庆祝大会，同埋咧旗帜，当然系青天白日旗啦嘅旗帜，呢个意象系点样出现喺入边嘅？而且呢入边咧，你又会有一种反思，就系、是、啊，相对于哇咁广泛嘅呢个红色记忆嘅论述，即系左派，左派运动喺香港或者系左派文化。对香港的侵蚀，同埋咧系依家嗰种对所谓嘅左派嘅反思，但系有冇一种对右派嘅反思呢？或者右派嘅集体记忆系点样呢？其实呢首诗咧系填补咗呢个空白嘅。咁而且呢首诗咧好特别嘅咧，就系读起上嚟咧，佢个段句啊，好似宋词嘅，佢系好雅嘅，可以讲系一长一段，一长一段咁样嗰种段句咧。其实喺佢呢首诗收录喺嗰本《低保真》呢本诗集入边咧，有好多咁样系有啲效仿宋词嘅节奏嚟写嘅。咁呢首诗就特别配合翻佢写呢个国民党嘅左派记忆或者民国记忆啊，因为喺我哋嘅记忆中咧，我哋觉得民国咧就好似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咧更加传统一啲嘅。更加重視緊呢種古老嘅傳承啦，即係文學嘅傳承，所以佢用咗一種宋詞咁樣嘅格調咧，就唔係一種好劇烈嘅格調，就嚟寫翻呢種佢對呢個右派文化或者呢個國民黨文化對於佢自己嘅意義。咁入邊咧最特別、最特別嘅咧，就係佢將呢面旗啊分解到各個地方去，比如喺個杯入邊嘅倒影啦，又會變咗咧。是墨水樽咧打翻咗之后咧，佢嘅记忆咧变咗暗蓝，暗蓝色。我哋以前咧用钢笔墨水去有蓝色蓝墨水噶嘛，咁呢个蓝墨水咧又呼应翻青天白日呢面旗上边嘅蓝色吓，佢、就将呢面旗咧解构开嚟，但系咧解构到临尾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咧佢有一种好虚无嘅情绪出嚟啦，佢由双十口号变成咗碰杯十一酒会，哇！一下子由国民党切到共产党。跟住呢就去到遗忘六四，八月重光，点算七七军票，兑现成九七宣誓。即係佢觉得呢一种好虚无，就係我哋嘅人生呢或者係香港人嘅命运呢俾呢一系列嘅数字呢绑住咗之后呢，反而呢你係遗忘咗数字背后嘅心意。 咁啊，另外呢仲有一首诗啊，湾仔老街，咁我哋听其中嘅一节啦。 湾仔老街陈灭，深夜铁闸门会替代离去的人，以金属撞击的声音彼此相去，而胜过被分化的渐远的人们。朋友，只一点余光在街角照亮，换一声倘若仅余的沟通，说一声哪怕此一声问候或离别前一语，都没有都没有都变作这都市，转身不自觉，止不住向天空奔往，店铺像语言一关闭就不会再开，像酒醉者，我的笑不是真的笑，以失控的手一挥就洒落了一张一张无重的快乐纸币，数不清它的面积，只焦渴地兑现斑驳地图，重建里重绘以贬值的再见。 湾仔老街，咁啊，陈灭嘅作品啊， 系啦，湾仔老街咧，其实收喺陈灭嘅最激嘅一本诗集，叫《市场 去死吧。 好喜歡啊。 係啊，呢本書當然亦都係我就好心儀嘅一本詩集啦。點解呢？因為佢真係全面咁樣代入咗香港呢十年呢種喺全球化同埋呢個即係世貿衝擊啊，或者係呢種慢慢嘅地產霸權嘅壟斷下面呢呢種不由自主嘅命運入面。尤其比如呢首灣仔老街呢，佢當然係寫及呢我哋好多喺灣仔消失咗嘅，尤其係喜帖街啊，或者係其他啲即係以活化嘅名義，實際上呢已經係轉換成呢一種另一種官商勾結，變成一種地產項目囉。咁佢嘅特別之處呢，就係同陳志德呢喺呢本詩集入面好多詩呢亦都有呢樣嘢嘅，就係佢將物人化。咁呢種人化唔係一種簡單嘅拟人化嚟嘅，唔係話我哋寫作文嗰種拟人化。比如佢呢入面呢，佢話鐵閘會代替離去嘅人啊，喺度寒暄啊。其實呢度呢我哋係覺得好悲涼嘅，應該係人喺度㗎嘛。點解到最後係變成咗呢啲本嚟我哋覺得係冰冷無情嘅嘢呢，係代替咗我哋去繼續去延續緊呢條街最後一息嘅生命呢？其實佢喺度反思緊呢點樣呢種異化喺香港已經去到咗點樣嘅程度。就好似佢另外一首好出名嘅首詩呢，佢寫寬貧人啊咩廣告人嗰首係好出名㗎嘛。咁嗰首呢啲人呢就俾自己職業異化咗，已經被自己職業取代曬自己所有生活。咁喺呢首又剛剛相反喎，當你人失去咗之後呢，反而係呢啲物呢去承載緊呢個城市嘅記憶。 係啊，鐵閘啊，店鋪啊咁樣。 係啊，甚至喺呢首詩嘅前一首呢，佢仲寫到呢個挖土機。佢話嗰個參與拆遷嘅挖土機呢，原來佢都係受傷害嘅。咁其實呢入面我睇到陳志登呢，即係陳滅啦，詩人陳滅係一個好有同理心嘅人，好悲天悯人嘅人。咁一個詩人要去到咁嘅程度呢，佢甚至可以同情佢反對緊嘅嘢嘅。咁志德仲有一個好有趣嘅一種方式呢，佢喺入面我有寫一篇文講佢呢種修辭方式嘅，佢用一種矛盾嘅修辭。比如話佢講呢張紙幣嘅時候呢，佢話睇唔到佢，數唔清佢嘅面值，但係呢又要重繪佢已經貶值嘅再見啊！佢又兑現，佢用咗好多即係經濟學嘅詞，或者係一啲毫無詩意嘅或社會上嘅詞啦，兑現啊、貶值啊呢啲， 唔應該係詩裏面出現嘅。 但係佢用一種矛盾嘅方式去修辭翻佢嘅時候咧，就會令你去反思啊，我哋習以為常嘅呢一套咧話語咧，其實我哋係可以搶翻過嚟俾我哋嘅詩人去使用嘅。當我哋搶翻過嚟嘅時候咧，呢張紙幣咧，是有佢紙幣自己嘅意義，就好似頭先我哋講到個推土機啊、鐵閘啊，係還原翻佢本應有嘅喺呢個世界上嘅意義嘅。 係咁啊，另一首咧都睇完都心噏嘅詩啊，就係、是《冷滿書刊堆疊史》。 《冷滿書刊堆疊史》，陳滅翻過許多書頁，像經歷長途。他的书写如同朋友一起走过字里行间小径，某年某月从维园经怡和街到新华社，失散友人相约与否都会在清文再碰见，寻访新世界的字词，想象他改写天气。我们的生活像一部冷满书刊堆叠史，书籍叠高，装箱搬运又苦心整理，认出失去字词仍在手边。然而时代没什么，是我们甘于被自己离弃。叠高一些再一些我们的书籍，如时代的身下止不住向天空奔往。时代的结构稳固，只有我们的书籍，我们叠高的书籍，某天从心中崩塌，散落苦苦注释的字句，还有什么意义？还有许多意义，还有的，只是注释都不必在乎，还有谁在乎？路线、禁忌和论辩，全都没有收录在这时代身住的十万个为什么里。共朋友及陌生人走过字里行间小径，失散友人多年后又在清文书屋碰见，只是一堆奄奄一息的书，仍想吐露失去的字词，在那许多年后，我们可以相约吗？在另一家书店再见。不用找了， 我已把书籍叠高再叠高，不知是空间更少还是书籍更多。不用找了，新物就藏匿在自己屋里，直至它从心中崩塌才会再看见。我们已惯于这样，然而时代没问题，是我们的生活脆弱。有什么关系？我们的生活不那么实际。可是我们散聚的朋友各自从心中崩塌，活像一部冷满书刊堆叠出版寄发行史。 当时我们第一次听到这首诗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一个场合里面，就是纪念一个书店的老板，就是青文书屋的罗志华先生。大家都知道罗志华先生呢，就是为书而生又是因书而死。其实这个堆叠史呢，当然一方面是指很现实的堆叠。因为如果大家有去过青文都知道那里，因为很小嘛，书堆都冧得很高，每个人都提醒过罗志华，喂，你因住啊，因住砸死你啊，咁样。但是真的很大的利是，真的成为了一个预言。大家其实都很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的，那时觉得简直是对香港文化的一个讽刺。香港本来从事跟书有关的事已经是这么艰难了，就好像这首诗最尾这样，他说我们聚散的朋友各自在心中崩塌的，不单止是这个冷暖书刊堆叠史，其实还是出版史发行史。其实这个倒塌的呢，不单止是这些具体的书，而还有包括你心里面那种信念。但是是不是真的倒塌了呢？又不是、哦、如果他真的倒塌了呢，陈别就不会写这首诗，亦都唔会写呢本《地文字》呢本书，亦都我哋亦都唔会话系谂起罗志华嘅时候咧，系一种悲壮嘅感觉嘅吓、因为毕竟系曾经有过青文，有个罗志华喺度。其实呢首诗好容易明嘅，唔需要太多解释。我哋只要系要去理解一样嘢咧，就系、是、话我哋知识嘅命运系点样喺呢个城市嘅流转入边咧，一个知识分子嘅坚持，甚至同呢个知识有关嘅所有其他人，甚至话一个搬书嘅人。一个卖书的人，其实他们都参与着这个城市的文明的一个积累。 是。 所以当斗冧的时候呢，是大家一起一个连锁的斗冧来的。 是啊，同埋即係你會諗點解呢間書屋嘅結局會係咁啦？書屋嘅老闆嘅結局會係咁啦？點解個出版史我哋嘅發行史係咁樣？而最好就係佢喺呢首詩裏面嘅真係用咗十萬個為什麼呢、本書嘅書名就擺咗呢首詩裏面。 其實我當時真係我睇呢首詩，我都好留意到呢個十萬個為什麼。我覺得呢本書嘅書名越嚟越適合做，比如加個副標題《十萬個為什麼》，副標題《香港為什麼會變成而家咁樣》。其实呢，下一集我都仲会再讲下陈灭。今集我哋讲紧好多系佢一种怀缅过去嘅或者回顾嘅式嘅作品。但系下一集呢，我就想讲佢一啲呢向前嘅作品，挑战性嘅作品。 好，我哋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